滴雨点仿佛似流泪，滴在我冰冷的身躯。看看手中那玉坠，家中的他已熟睡，渐渐觉得眼眶湿片，是雨是泪。 旧日与他爱心没愁虑，共度困苦与打风吹。今天的他愿受罪，不想把他再负累，立定决心离家他放去。夜雨伴随，想起当初相依相对，心不禁唏嘘。想起当初一切梦想破灭那陷阱， 祝福他走得好远里，心不再唏嘘。但愿他今生多欢趣， 道别我手中他的玉坠。街角的一堆废堆， 抹去眼眶的雨或泪，再见我走了你继续睡，就让雨把颜色都冲去，莫怨恨谁。 爱心没愁虑，共度困苦与打风吹。 今天的他愿受罪，不想把他再负累， 立定决心离家他放去。 初相依相对，心不禁唏嘘。想起当初一切梦想破灭那陷阱， 祝福他走得好远里，不必再空虚。 但愿他今生多欢趣， 手中他的玉坠，别站向街角的一堆废堆， 抹去眼眶的雨或泪，再见我走了你继续睡， 就让雨把往昔都冲去，莫怨恨谁。 Thank you.